PodSafe 音乐特区第165集。各位你哋好，又系 Pod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，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。今个礼拜六个组合 ：New York Summer、David Parker、Paula McMath、High Child、Chihuahua、Chris Beswick 一齐尽在 PodSafe 音乐特区。剛才聽過的是 New York Summer 的 Where Are You Now、今個星期嘗試想、怎麼說呢、掘一些我沒有播過的歌手的歌出來 Which in fact 掘到都有一批挺好的其實、都某程度上關我一個、就是、自己心裡面、就是、經常想的問題就是說現在選歌 似乎真係麻煩咗，我用麻煩咗，我唔會用難咗，因為其實好歌就係好歌，唔好歌就係唔好歌揀，即係呢樣反而唔係大問題。揀好即係容易揀呢樣嘢，即係功夫方面會係多咗咯。不過喺講之前咧，我先播兩隻歌先。跟住會聽到嘅係 David Parker 嘅 Emily in Dark Colors， 咁啊，大家聽咗先。跟住翻嚟，我再同大家讲啊。 连续两首 jazz 嘅歌曲，一首 jazz instrumental， 啱听过嘅系 Paula McMath 嘅 Trust the Sky， 另外一首系 jazz vocal 嘅歌曲啦。咁头先讲到，其实话而家拣歌唔系难，但系系麻烦咗。点解呢？因为好简单，以前咧我听都几多啲专做音乐嘅 podcast 嘅，咁其实喺嗰度系辣到唔少，即系啲 idea， 譬如揾佢哋会揾到一啲歌手系我冇留意开嘅，咁然后跟住好容易嘅啫，我唔使同一个礼拜播翻同一只歌，咁系咁以一个即系抄抄佢有几多歌，有多过一只执搞掂，通常都 OK 嘅，好简单，好快捷。但系而家咧，一我听少咗呢啲 podcast， 二呢啲 podcast 都即系。最终留底处嗰扎都开始退落嚟，或者有因为有其他嘢做，变咗啲主持好难做得到个个礼拜出街，咁变咗咧下下要自己揾，其实都几湿滞。咁但系都唔系咁大问题啊。譬如好简单，头先播三只歌，大家都我谂应该会啱听啩 ，right？ 咁基本上我自己觉得就有时淨係纯粹 scroll 个 timeline， 咁睇即係面唔係 timeline 呢，係睇嗰个upload list， 然后跟住搜下啲歌名，睇下系咪女仔唱嘅，通常女仔唱我都会 prioritize， 咁跟住 咪實揀到啲嘅，點都有啲嘅，所以我唔係好擔心呢樣嘢咯。反而咁 anyway 啦，講一講講呢樣嘢，其實即係想話俾大家聽一啲少少嘅製作後嘅嘢咯。因為有時即係你哋聽就好似聽得好簡單咁，但係實際上又未必真係咁咯。咁 anyway 跟住要播嘅 High Child 嘅 One Day at a Time， 咁啊，希望大家中意啊！One day will rise. just envelops me. The frost envelops me. You're like the Arctic when I breathe. The crystals stifle me. 一个尾声啦，咁其实两样嘢想讲啦，一就系、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即系攞我嚟做榜样，然后跟住去揾歌嘅话咧，随便 OK。因为坦白讲，我前辈们帮咗我好多，佢哋唔知道，只系纯粹佢哋做节目，我去辣嘢都辣唔少。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即系自己搞节目要播歌嘅话咧，想搵大啲啊咧，嚟啦，come on。 即系我揾到嘅嘢，其实基本上系你都可以揾到。不过我帮你过一过的话咧，咁即系个节目大概你都知个感觉如何啦。所以我基本上应该你 prefer 用呢啲嘅话就应该 OK 嘅。咁另外仲有就系、是、我听日喺节目时间嗱，而家节目时间大部分人应该礼拜五晚听到啦。咁听日我会开始喺灣仔有一個手上人地攤嘅地方度，咁就開始擺檔，咁賣我自己啲陶瓷製品啦。咁因為都做咗唔少，咁而家有機會可以做幫手出咁啲貨。咁即係坦白講我都會當然會揀到一啲係比較好啲嘅俾大家啦。咁但係如果有興趣嘅就不妨嚟睇下啦。咁有關嘅地址啊、時間嗰啲嘢咧，就喺翻今個禮拜嘅 show notes 度你會睇到噶啦。咁就大家自己走上去 psmsl.com 度睇下啦。咁OK， 咁 as usual 啦，都係啲音樂全部都係由呢、這個Music Ellie 提供啦。咁佢哋嘅 website 係 music.mivio.com。我嘅 website 當然頭先都講過係 psmsl.com 啦。我 email 係 psmsl。gmail.com， 而我的 Twitter 就是 twitter.com/psmsl， 微博是 t.sina.com.cn/psmsl， Facebook as usual 用 positive 音乐特区找，我一定找到的了。那 anyway 啦，那希望有机会听日见到你们啦，那还有下星期再见咯，拜拜。